小黄莺唱歌。树林里住着一只小黄莺，小黄莺唱起歌来可好听了，声音像吹笛子一样，咿咿咿咿咿。可是它唱歌的时候，一会儿跳到这棵树上，一会儿跳到那棵树上，老是低着头，还很害臊，怕人家听见它唱歌的声音。春天来了，树林里的动物要开联欢会，大家说小黄莺唱歌唱得好极了，就让小松鼠去请小黄莺来参加。小松鼠来到小黄莺家，对小黄莺说：小黄莺，树林里开联欢会，请你去唱歌。小黄莺说：那多难为情，大家听我唱歌，我怕，我不去。妈妈对小黄莺说：别怕，大家爱听你唱歌，你就该唱给大家听啊，去吧去吧。小黄莺就跟小松鼠走了。联欢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小黄莺唱歌，小黄莺跳到台上，看见那么多小伙伴瞧着他，觉得很难为情，心里一慌，声音也发抖了，他低着头，咿咿咿，才唱了几句，就再也唱不下去了，红着脸跳到后台去了。小黄莺心里难过极了，也不跟大伙说声再见，就飞回家去。路上，他碰见了顽皮的小八哥，小八哥说：小黄莺胆子小，唱歌唱一半还是唱不好。小黄莺飞着飞着，又碰见多嘴的小喜鹊。小喜鹊说：小黄莺真害臊，唱歌唱一半还是唱不好。小黄莺回到家里对妈妈说：我以后再也不唱歌了。妈妈说：人家笑话你，是你不好哇，没把歌唱完，不要紧，往后你多唱给大家听听，胆子就会慢慢大起来。小黄莺听妈妈的话，天天练习唱歌。有一回，小黄莺飞到山岗，看见许多八哥，就在他们面前唱起歌来。那只顽皮的小八哥说：别唱了，我可不喜欢胆小的歌唱家。小黄莺不理他，唱啊唱啊，越唱胆子越大了。又一回，小黄莺飞出树林，看见许多喜鹊，就在他们面前唱起歌来。那只多嘴的小喜鹊说：小黄莺，别表演了，我可不欢迎害臊的演员。小黄莺不理他，唱啊唱啊，越唱越好听。小黄莺又飞到青蛙和山雀们面前去唱歌，青蛙和山雀们听了都称赞它，小黄莺胆子大起来了，唱的歌更好听了，表情也很好，小黄莺进步多快呀。夏天到了，树林里又要举行一次联欢会，小黄莺也去参加。小八哥和小喜鹊说：小黄莺胆子小，别让它唱了。可是青蛙和山雀都说：小黄莺胆子大了，唱歌也更好听了。联欢会开始了，小黄莺第一个上台表演，这次他心里一点儿也不慌，唱的歌多么好听，大家都拍起手来，顽皮的小八哥和多嘴的小喜鹊也在拍手，还拍得特别响呢。 青鸟网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